以副总局长德米特里·兹米珍科为团长的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移民问题总局代表团17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